界听啊

相问，风霜寒暑谁关心，烟昏花不盼山，有谁来搀一把？王连杰，王晶晶，谁我这年迈人？捧上酒一樽，花盼果，树盼春，没人只盼个好光阴，不盼自身。大福享我盼之盼，膝下有一个好儿孙，太可叹我呀！盼到头来何所有？盼在百年后，谁是我那披麻戴孝的人？我恨天地不义，我恨地主无义，恨包勉他的婚姻断，我恨自己是个苦命的人呐、啊！ 听小弟

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毛维涛演唱。 Thank you.